回去。 山谷里的居民住了许多许多 双手

吃晚餐，少了一双碗筷，多不自然。孤单是谁留下的遗产？用尽天真挥霍浪漫，换一餐平凡。要多强悍才能明白遗憾的圆满。想微笑却失去了温暖，想拥抱却不能再勇敢，寂寞总偏袒。漫长的夜晚，越遗忘越清楚的存在，越计较越被原谅取代。没想到心 刻度九八二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

原来我已是个平凡的人，什么都没有。

再见，去不愿再也不见，真的忘了你的名字，是在那座寂静星时，一直还有你的样子，被保留。

己，却天天练习怀疑自己，怀疑没有人懂自己，但你别忘记，最寂寞的事都会有指引。 曾经。 知道你一直陪着我，就像我从未曾 感受伤害，或许是种折腾，但 太傻了，太愚蠢，因为我不会怕有伤痕，总是允许别人用自我保护做基本。完成。 夜夜冬雪，飘散一人。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。去寻找消失的你，寂静中睡去。